好，翻翻嚟第二節啦，咁啊答咗部分網友嘅問題先。首先啦，有冇網友就話佢就喺9050沽咗澳洲紙，咁啊可唔可以呢？而家澳洲紙其實都係做緊嗰啲價位9051。 靚啊！ 頭先都講咗啦，要嗰9070 cap 住噶啦，上面暫時係。 靚啊！靚啊！靚！靚！即係其實你擺五廿點止 stop loss 得啦，其實。如果真係穿到上，如果見到9.1就走囉，如果唔係你下面呢，下面個位都唔係話十分太多啦，我諗80嗰啲咁嘅位好盡啊，即係短期嚟講啊，如果真係去到咁盡嘅話，但如果你有100點執嘅執佢先啦。 另外一位網友就9030沽咗澳洲紙。 都唔使驚嘅，你唔使驚。因為點解你澳洲紙升返上嚟呢，就係因為呢你個美匯跌返啲落去嘛，咁個個都要升啲㗎啦，磅又升啲，歐元又升啲。 去到86950好走啦，我有百幾億坐喺度。 準備買呀、 啊。OK, 好明白。咁啊首先啦，有位網友就講咗啦，咁啊佢叫 Stanley, 咁佢喺即係佢首先要多謝寶哥同埋教授啦，因為佢就賺咗80點加字嗰、那個。咁啊另外後尾再買多次加字 ,total 夾埋就賺咗230點嘅。 唔係啦，我就想話點解賺80點唔少呢 ,230 點就差 兩 多。 佢叻呀，好驚呀咁嘅個。 佢多謝咗寶哥，咁喺加字度呢賺咗80點，然之後呢再多謝教授，因為呢佢再跟佢買加字賺多150 點。 好似火箭咁喎。 係呀，嗱何寶嗱你呢啲呢就係分嘢啦。即係我哋兩個都叻。就令人哋賺錢，但係呢人哋呢聽我呢就賺多過你。 係喎、 啊。知唔知呀，你又賺八點啫，我話賺150 點。啱啱啱永遠都係講嘅。啱，我知㗎，我一路都知 㗎。好，咁啊另外啦，其實有位網友就想問嘅，如果佢就想問紐西蘭紙點睇，因為見近期咁沉啦。咁好冇即係究竟係點樣睇法。 我不嬲都話佢係即係冇咁樣嘅條件加息、其實佢個經濟數據都唔係話真係十分太好嘅。咁我都話呢，我唔會去，如果澳洲同新西蘭即係 Kiwi 呢，我寧願買澳洲唔會買新西蘭嘅。咁、而且而家澳洲都高息過新西蘭啦，係咪 好多。 係啊。 亦都因為咁，所以嗰個 OC Kiwi 升得咁緊要囉，所以成 十年高 咁多年以來嘅高點。 你嗰陣時都叫人買過 OC Kiwi, 上星期 咋 嘛 ,1.25,1.25,你都叫人買過嘅。 上星期1.28都叫人買。 但係嗰陣時係跌唔到落1.24幾係買唔到嘅。所以你啲人咁問水唔好滯啦，何寶。 小心呀嘛。 小咩心呢要你點睇下嗰個 Kiwi, 我唔識㗎啫。 Kiwi 嗱，三隻商品貨幣咧就最弱就係只 Kiwi 嘅啦，即係近期嘅表現。咁其中一個原因咧，你見到近期其實個金又跌唔到落去，個油又跌唔到落去。咁 Kiwi 同呢兩樣都冇關係嘅。咁你嗰個澳洲你都仲有個金啊，咁加拿大金同油都有關係啊。 唔係喎，天氣涼喎，佢有羊毛喎， 佢有奶粉喎。 你知唔知 Kiwi 嗰陣真係何寶講啊？點解 Kiwi 嗰陣先升得咁勁嘅咧？去到74咁啊，就係因為有三聚氰胺，即係有毒奶粉。咁咧，中國就同新西蘭買好多奶類嘅嘢。咁所以咧，就一定要買 Kiwi 去同佢買奶粉。有我諗中國有一半，我諗唔知中國有一半啦，定係新西蘭有一半嘅奶類嘅都係出口去中國嘅。就係咁啊， 明白 啲咩？咁但係而家就冇啦。咁但係咧就，我覺得 Kiwi 都係好弱嘅，真係弱弱地。 佢就算係升都係嘅，澳洲紙帶佢上去咯。我覺得就咁，但短期之內即係跌就會跌得多澳洲紙。 如果記得啲有記得啲人嗰陣時，我哋都係有贊成啲人係買，即係長遠啲啊，即係睇中線啲人就真係買澳洲沽 Kiwi 嘅，因為我覺得個 Kiwi 冇你咁高嘅，大佬74係咪 啊？好，另外啦，有網友就話啦，佢就買咗加紙喺1.035度買咗加紙，另外沽咗歐羅榜就9060，咁佢係跟前尖做嘅，咁佢呢度講 嚇 係啊。 買咗加紙1030好啦，而家1029啊幾 咁啊，系啊， 嗱，应该仲有得去噶国家指，我睇应该系 between 102到102.50到啦。 嗯，好， 即系如果有咁嘅位，你100点到都执咧，你话如果太多亦都唔会嘅，啲哥话趴边度咁快，亦都唔会俾佢啦，系咪？咁至于嗰个欧罗榜就你同阿。就同阿何寶對著幹 啦。介紹向上走係。 同阿何寶 對著幹。因為而家暫時係當 佢咩位沽啊？ 9060啊。 9060，前尖係9060，差唔多9080。嗯。嗯哼。 沽 Euro 榜即係叫沽 Euro 買榜。沽 Euro 買榜9060，而家都差唔多價啫，係咪？ 係9074。 唔使都唔使驚嘅。 冇嘅，佢冲上去主要就係個榜禮拜一弱嘅。 嗱個加拿大呢，我補充少少，就係喺102到102.50之間呢，重重圍困住嘅，有好多下面有好多支持點嘅，如果睇技術性分析。 咁啱先 講完。係呀，所以佢即係等佢知道下幾時會平倉呀嗰啲咁囉。102.49，跟住下面102.25，跟住102.07，隔七點都仲有個位102齊頭，就係會陷入呢啲歷史性嘅技術性位嚟嘅。咁會唔會因為呢啲咁嘅位咧，就會喺下邊頂住佢落唔到咧？咁你 要 平倉嗰時小心啲。 我 OK， 加完頭先阿何寶同我去睇嘅差唔多啦，102到102.50啦。咁Euro榜要補充少咧，就係話你因為佢嗰次個英鎊咁焚落去咧，嗰個Euro榜咧去極都係91，跟住即刻落翻嚟，即刻落翻嚟。即係落返去穿返91，咁如果即係話俾你聽91係一個好大嘅阻力，暫時嚟講。 嗯。 咁你9060沽咗，我覺得唔使驚，同阿何寶對著幹一段時間。可能你先贏佢後贏。 報一報最新嘅價啦，歐羅上到去 1.3675, 咁磅就去到 1.5064, 咁金價去到$1,141。係啦，咁又喐咗啲。好啦，咁另外啦，有網友想問返教授嘅係即係即金點樣睇法。 金我唔覺得太好㗎啫，真係嘅。雖然佢係上返去1140呢咁樣嘅位啦，但係我覺得金嘅波幅都係1100到1150，即係你50點，即係喺個前尖講咗啦。1100到1150之間就上唔到去邊嘅。我唔覺得個金太好㗎啫。因為我對個美金係有憧憬嘅。我覺得呢潮嘅美金升呢係唔簡單嘅升。唔係真係反彈嘅升嚟嘅。我覺得呢潮嘅美金升呢即係當然唔係話睇未來嗰一兩個月啦。係咪咁佢當然係會有上有落啦，譬如佢未來呢三個月佢仲係上上升，咁可能呢佢去到某一段時間佢會調返落嚟，咁之後我覺得呢潮嘅美金係唔簡單嘅升囉，但我又未講到啲乜嘢嘅理由，硬係我就係知道記得我同大家講，就係當奧巴馬訪問中國嘅時候，嗰陣時我已經睇好美金，嗰陣時係七十四好似係。 七十四。 11月啊， 咁上下嗰陣時，咁跟住就話12月就係咁升，又話平倉啊，又 就係 咁平完，跟住又燒到歐洲呢 度啦，係啦， 咁燒完而家又燒英鎊啦，咁逐單燒嘅， 係 等住美金係咁樣順流而上嘅。 係啊，我覺得而家就算係美金徘徊喺80。即係美匯指數啊，80至81之間都係喺度 consolidation 嘅。即係我係同意何寶講呢，佢持續唔係持續好快會飆上83點嘅。咁我係睇好美金，所以我對個金呢係唔係咁睇好囉。高啲，即係唔好去追買囉，唔好去追買啦，首先就係、是。 好，明白。好啦，咁講一講股市先啦，咁問咁講返啦，恆指今日跌29點啦，咁收喺20876點，成交598億啦。其實就好多網友都想問教授一個問題嘅，就係見到嘅係消息由禮拜一開始出到嚟都係壞消息嘅，但個市呢個反應就係、是硬係就係頂住喺嗰啲位度，唔係好跌得落，究竟係點樣睇返個股市呢？ 散户市囉，散户市三月係一個散户，點解我唔敢睇淡個三月呢？因為嗱，一月你跌咗成3000幾點， 係咪？ 嗯。 二月你係比較靜嘅，因為你有農曆年喺度。 嗯。 啊，其實冇咩喜樂嘅。好啦，啲人就會身痕㗎啦。見佢唔係好跌得，因為月呢抽臨尾，我都話月先跌後升啦，臨尾抽返上嚟都係喺返呢個兩萬點樓上，係咪？兩萬接近兩萬一嗰陣子，係咪？咁我話三月點呢，其實三月我係睇好，點解我睇好呢？我覺得三月呢係引你入去買嘅。 嗯。 匯豐咁樣，如果個市係真係好差嘅，匯豐咁樣嘅業績係咪淨乏善足陳，根本就唔係一間銀行可以做到咁樣嘅數出嚟嘅、人哋渣打細你幾多係咪先，所以呢就匯豐呢係可以呢令我市冧，我市冇冧。匯豐自己跌六蚊，琴日都係佢自己跌六蚊，都係跌嗰百零點，都係佢嗰六蚊嚟咋嘛，一百五十點係咪。好啦，其他啲升呢就係呢，第一好多散户認為80蚊嘅匯豐或者左右嘅匯豐係好抵買嘅，係好多散户覺得80蚊嘅匯豐好抵買。咁呢我琴日我自己都坐喺度睇，琴日都坐喺度睇呢，咦真係好多人去買匯豐，你睇下4888係嗰啲4888股嗰啲喎，400股、800股、800股、800股， 一兩手股 係咪，一兩手匯豐嗰啲呢係好多人買，好似嗰啲積魚咁嘅喳喳聲買嘅， 好容易又引到嗰啲有啲評述員喊㗎喎， 血肉長城啦，今日報紙又已經見到， 係咪血肉長城真係㗎。我因為我好少呢咁去睇，因為我匯豐你咁嘅業績，我睇下你跌落嚟，你跌6蚊跌7蚊又好跌8蚊又好呢，咁你係唔跌得啦，仲有呢 ADR 係嚇你呢，跌成6-7百點，第日返嚟呢開出嚟跌8-5點，即係俾人嘅感覺第一就係唔跌得個市下、第二啲大戶計算無遺策，計死你哋班有散戶呢一定係喺80蚊呢一手兩手都買的。但啲散戶係永不認錯的。永不認錯的。跟住呢有啲換馬嘅，有啲係換馬，有啲我唔買匯豐囉，我寧願買工行建行啦。淨係匯豐工行建行呢啲咁樣嘅股票，加埋呢個中行呢咁嘅股票呢，已經將個股市頂返上嚟㗎啦。頂返上嚟2008唔跌得嘅。好啦，今日再嚟。匯豐升 1% 添，去到81.幾，啲散戶一定沾沾自己，嗱係咪呀，我都話唔跌得㗎啦，匯豐點會死呀、如果匯豐死咗銀紙又唔使洗啦，咁覺得啦。不過我可以話俾你聽，你升埋呢個月啦，匯豐最多俾你開心多一陣，我覺得匯豐最多去返83-84嘅啫，最多。但如果你散戶喺80蚊買，你83-84你一定唔會走， 唔會走㗎， 一定唔會走，你個個都係睇返90-91。好啦，咁我睇返匯豐呢係上唔到去邊，咁跟住啲散啲大戶又嚟啦，又將嗰個中移動呢，因為中移動琴日又跌，今日又跌啦， 係 呀，咁又撩返上去些少，咁又話全佢買蒲發啦，而家係咪，咁又撩返上去些少，因為佢拿住大把現金冇出路㗎嘛，咁買蒲發可能有機會賺錢啦，咁咩不務正業嘅嘢我費事講啦，係咪，好啦，可能拱返上去。咁仲有咩呢，仲有咩可以頂佢上去呢，就今日有呢個海油啊、石油啊，呢啲係石油價格上咗去。嗱，兩隻嘢會拱啲指數上去嘅。一隻呢就係中移動，同埋一隻中人壽。佢未必係拱到上去邊，只不過呢兩隻嘢呢有咩事佢攞出嚟做共工撩住先。撩住先，中移動、中人壽、建行、工行就唔使撩㗎，因為你班散戶會買㗎喇。匯豐、建行、工行同埋中行，你哋呢四隻你哋班散戶會買嘅。大戶呢就撩住隻中人壽同埋隻中移動㗎啫。 或者石油股啦。 或者石油股，或者石油股，係咪，好啦。地產股基本上唔使點理嘅，因為已經升咗呢個板塊。收機去咗180啦，係咪，我叫人買嗰陣時係100蚊到。100蚊零一毫子。咁你問我點睇呢，呢個我覺得趁高估。係會升，但係要趁高估，你估嘅要趁高估㗎啦，唔通趁低比呀， 係實貨 喎。趁高估呢，個我覺得係會升，但係趁高估。我一早要話三月會升㗎。是吧， 一開出嚟都升啦，同埋匯豐陣陣都震佢唔死啦，今日升翻轉頭啲，今日都係跌，不過跌廿零點啫，係嘛？今日啊，都撐住個208啦，咁個個開始咧，如果聽日個美股好翻，聽日美股咧，咁聽日又做翻好啲，上翻209幾咧，啲又話好噶啦，最好上到210樓上添，啊412添最好就係212、113，你不要過以為好，俾啲心機買啦咁啊，啊 好咁啊！另外啦，問到教授，兩會今日其實就開始啦，即係上邊嗰邊咁見到，暫時都係所講嘅，即係成個關注點都係嗰幾樣嘢。第一樣嘢就係個退市個機制個問題啦，究竟係點樣可以令到退過去泵水咁泵咁多嘅時候，可以令到軟着陸依個第一個點啦。第二點就係話，始終可能中國嚟緊面對嘅就係通脹問題，見到佢哋都係集中於呢兩個火力去到即係去傾呢樣嘢。咁教授即係嚟緊究竟中國佢係一個好艱難嘅時期啊，定係一話會係點呢？ 兩會講乜嘢呢就冇人知嘅。 嗯， 暫時因為佢個議題呢冇攞出嚟話俾人哋聽，只不過你班有斷股冇辛苦啫。 嗯， 啊，邊個話俾你聽通脹？中國真係有通脹咩？是咪佢個購進價格指數由上次大幅下跌 77.4%， 呢啲叫通脹咩？通脹係你感覺上個樓價升咗上係通脹，通脹係你感覺上個 CPI， 因為上次喺 0.9% 升上 1.5% 一月份嗰、那個因為天氣唔好令到啲菜死呀，啲豬肉貴咗啲，啲食品貴，你又覺得通脹就嚟出嗰個 CPI 應該係 2.2% 到 2.4%， 嘩通脹，逢新年逢過年都通脹㗎啦，邊個唔買嘢啫，係咪你買你過年你買隻雞都百幾蚊啦，平時你買隻雞幾十蚊，咁你通脹係咪升100%呀要，所以呢啲係假象，通咩脹呢？冇通脹，如果真係有通脹佢一定令俾人民幣升值嘅。所以個議題講乜嘢呢？大家真係斷估，問題就係話佢一定要撳住個樓市，因為太多無厘頭嘅資金，本來係做基建啊，本來係去刺激民生啊、內需啊，即係俾啲中小企佢哋去做下生意啊，呢啲咁嘅嘢咧，啲錢咧，啲友放水嘅新增貸款，即係好似我哋所講，何寶要唔要錢啊？何寶話唔要，攞啲啊，攞幾多啊？攞500億先啦、啊，我有喎、啊。你嗰啲愛嚟睇門口，咁我你嗰個唔係去炒先啦、啊，咁， 嗯， 係嘛？佢哋就算嗰啲大企業，佢都有啲住房啊，俾啲宿舍，俾啲員工嗰啲，佢都可能愛嚟博懵，有啲愛嚟炒地產都未定嘅。 嗯， 咁所以咧嗱，喺樓市，我覺得係最重要嘅。 係 呢次嗰個兩會，第一，防止啲資金流入樓市。第二，點樣索走啲資金，喺個四大行或者其他銀行索走資金，唔好流入樓市。第三，用咩措施去令到樓市穩定落嚟，去徵税，徵税你賺錢啊嘛，我徵你税，係嘛？你好似泰國咁幾好啊，唔準外國人買嗰啲樓啊，買嗰啲樓你就大鑊啦咁啊！啊，咁你咪唔會有人入嚟炒你咯？呢啲樓嗰啲係俾人自己住噶嘛，係嘛？咁佢又自己衰，搵啲人嚟炒我哋個樓就輪到我哋死呀。冇啦，咁你第二套即係嗰啲你第二套第三套嗰啲商品房你買咗之後，你即係信貸額度啊，甚至我點樣抽你税呀，係咪？同埋有啲你上市公司，譬如你房企嘅上市公司，譬如做房地產嗰啲，我審批可能唔俾你上，或者係我要查你祖宗十八代，或者延遲你上。嗱呢啲咁樣嘅政策是會出現的，我覺得，對樓市通脹我覺得不用驚住，暫時睇多幾個月先，月彈出來一定高的了，因為過年還有第二個大計劃，就是怎樣去通過財政政策或者貨幣政策呢去擴大內需，因為他明知道那個出口已經跌到瞓街，跌了13個月，現在升回些少，全世界的經濟是不好的。 是啊。 是不好的，你不要騙我啦，你美國儲蓄率高，沒有人使錢，樓價不好，沒有 credit card， 你買什麼東西都不要買。歐洲半條人命都是你買什麼東西沒有買。日本呢就四分一條人命都沒有人跟你買。只有多些出口給你，你跟我買。那你一定要內需，如果你頂不住個出口。 嗯。 是嗎？咁我就係呢啲咁樣嘅嘢，我自己估，你中又好唔中又好啦，你作為呢一個領導人去諗，就係諗呢啲嘅啫，係咪？即係唔好放咁多錢出嚟， 存款準備金分都仲會索㗎，索係咩？唔好借俾房地產。 嗯，剛才教授提到房地產嗰方面，其實今日內地媒體都有報道，成都同上海已經將嗰個首套房最低嗰個首付比例由 20% 升到 30%。 所以呢我覺得呢就係佢點樣去防止投機性，我都話好危險㗎，咁大個國家你俾個樓價飆咗上去，係咪？即係你香港政府一樣㗎嘛，戇居嘅係咪？我成日都話你話冇官商勾結，你政策傾斜已經官商勾結啦，你又唔見你而家唔好唔起居屋，唔好活化居屋，唔好拍地，唔好勾地，唔好戇居㗎，你作為一個政府你點會唔知道未來嗰兩三年或者三四年係斷層啊？ 嗯，但如果其實咁樣嘅情況之下，即係聽教授所講啦，如果兩會真係公佈出到嚟，係諗緊點樣去收返啲錢同埋去壓抑個房地產嘅時候嘅話，個 A 股嚟緊其實都唔係話太好表現。 唔好㗎， 如果咁樣好直接影響到個港股嘅表現㗎。係 呀，所以我咪話講俾你聽啦，三月個市係好㗎，你唔俾心機買啦。 好，再答啲問題先啦。有網友就話啦，咁啊按指示去咁講，六個半買咗資金，五個半買咗工行，咁啊跟進策略如何？ 叻叻成，好嘢好嘢好嘢， 叻成咁啊！聽日沽資金啦， 嗯， 係嘛？六個半買咗資金，咁仲有咩啊？ 五個半買咗工行， 五個半買咗工行真係叻喎！聽日沽咗資金先啦，因為點解咧？個金升咗成30蚊啦，廿零30蚊個資金都係升1.3%、1.4%，都升唔到2-3% 咧。個資金咧係唔好噶啦，即係受壓噶啦，即係個股票唔見係好噶啦。咁所以聽日沽咗資金咯，咁應該6.9應該沽到嘅。咁都賺翻啲啦，賺翻啲茶煙飯啦。工行就靚嘅其實。因為今日建行佬跌，工行佬仲升，但係工行如果佢仲係索四大銀行裏面佢仲要索流動性嘅話呢，因為四大銀行喺二月嗰個新增貸款係接近3000億嘅，唔差㗎，咁所以如果索流動，不過工行我都，如果你揸長線唔好理啦，但係短線我諗都走咗去先啦，有接近6蚊嗰啲位係咪，而今日收5.9，咁聽日可能5.9毫幾咁走咗去囉。 好，另外啦，有位網友就想問翻嘅，歐元究竟咩位可以沽到佢，即係可以沽一沽佢？ 而家沽到㗎，1367係咪？ 其實而家轉個頭睇歐元13716囉。 1.37啦。 嗯。 你都沽到㗎 ,137。 嗯。咁啊， 即係而家沽囉，如果係而家沽擺返150點啦，即係13850。13850嗰啲位睇下過唔過到啦。 好。 你而家估呢，而家點解呢，其實而家係嗰啲歐洲佬收工啊，嗰度冚緊盤係咪， 通常都係呢個時候喐嘅，我哋講緊嘅時候係 呀。有位網友就即刻問啦，佢話佢估咗歐元係13660，咁啊而家去到137，咁啊點算好呢？ 你咪擺13750囉，13750止蝕囉。 如果佢話佢想做多張再沽落去呢個位置， 再沽唔好啦，你逆住個勢嚟，即係變咗你係除非你上到去13850你又再沽，但係你已經輸咗投注先啦，而家睇住呢張先啦，13750斬頭先啦，咁咪等如果真係有機會去到138先再沽囉。 好，另外啦，有網友首先又係多謝嘅，因為佢睇咗匯橋嗰邊坐咗順風車，咁啊低買咗加元，咁啊已經收咗錢啦，咁樣講。咁佢想問翻，有咩位可以，即係有冇啲位可以再買翻加元咧？ 冇啦啩。 如果落咗呢度102幾啦，係咪已經係？ 係啊。 頭先我聽你講到102幾，102幾呢啲位跌唔過住。 跌唔過係啦，放棄加元。 因為下邊頭先我講嘅102到102.50重重圍困住，係會頂住下噶啦。亦都驚嗰個加拿大央行有時發癲， 好 唔中意咁強又出嚟干預下，咁咪死啦。 係啦，放棄加元先啦。 另外有網友就想問返教授嘅，係見到即係美國個燃油庫存係咁即係大幅度 上升。上升係咪？ 係啦，即係大幅度增加啦。咁其實係咪代表政府嗰方面睇好個油價真係會上升呢？ 都唔係嘅，你石油庫存嗰啲嘢，因為你好多時呢你天氣凍得滯，咁佢又要放啲出嚟。放咗出嚟俾你哋去炼油，咁啊咁我到天氣暖返啲佢又走去買返啲嚟 top up 佢，即係唔好呢啲咁樣嘅數據 以前啲數據係喐到個油市嘅，而家呢咁數據已經冇人理佢㗎啦，話之理呢 係其實你睇我哋祖國買嗰啲礦產幾時有停過啫，嗰個庫存不嬲一路增加㗎，你佢唔話你知咋嘛，窮佢又買，富佢又買， 所以唔使理嘅。 另外有網友就想問隻比亞迪啦，1211啦，咁佢想問返可唔可以3月前見到即係75蚊呢啲位呢，今日就收喺69.75。 有機會嘅呢隻，因為你諗下保利協音都升成 7% 係咪， 係即係因為炒嘅兩會嗰、那個。 咁炒兩會嗰啲咁嗰啲節能啊嗰啲咪你比亞迪呢啲咪同保利協音差唔多，嗰個有得炒嘅、即係有 concept 去炒嘅股票囉。我而家你但唔好貪心囉，知唔知呀，你已經炒高咗好多倍㗎啦，吓。 好，另外有位網友啦，答埋呢位網友嘅問題，咁佢係話喺89.85沽咗澳洲紙有咩對策，咁其實澳洲紙上到去9070嗰啲位 㗎。100點 stop loss 囉。 今晚美金好似突然間弱返啲喎。 100點 stop loss 囉。 另外佢就話 1.3637 就沽咗歐元，咁啊都係要捱緊價，即係因為頭先上到 1.37 有幾 105點 stop loss 囉。點解有啲我叫你100點啊，啲叫你105點，澳洲指100點好 stop loss 啦，係咪歐元通常係105點 stop loss， 咁頭先因為嗰個入個位高咗，咁我擺佢100點 stop loss 囉，係咪13750走啦，呢個就快105點啦 ,13780 到啦。 另外佢又好得意啦，佢就話本來佢諗住買加字嘅，點知撳錯咗掣就變咗沽咗，咁係 1.0390。咁啊係咪而家斬咗佢算呢， 救命啦要。 大禍真係。 唉，你又唔係榮之健啦，嗰時啊好似第一次嚟香港買馬就撳錯掣，又賺咗成千幾萬，買錯馬。 咁啊救命㗎啦啲。 逢做錯邊都要即斬。 係啊， 其實這個是宗旨嚟㗎啦。First cut is the best cut。你一知道自己做錯邊你就要即斬，唔係而家嚟問。記住， 一年班先生都教我啦，知過能改。 知過能改啊！你即係我哋嗰個原則就係話，你一做錯邊你就即斬，你唔識睇就唔好入市，係咪？就唔好等運道，冇得等運道嘅。所以你而家唔你都要即斬㗎啦。 另外兩條問題啦，就係佢問翻往常嘅，就係咪仍然可以逢高沽期指呢？ 怎樣逢高法，如果你是去到21,200-23,000你當然可以沽啦、是不是，如果你現在28,000就不要沽住啦，再高一點啦，我都說我們個前瞻那個都寫21,300、其實我按錯掣，就我都按錯掣，不是19,000到21,300，是19,800到21,300 19,800到21,300你見到有兩挨近21,300你咪估囉。 好。另外佢最後問啦，就係內銀同埋內房係咪仍然都會睇淡呢？ 內房唔好掂住啦，內銀等開完兩會佢哋有啲乜嘢嘅措施出嚟，跟住呢可能要加多一兩次嘅存款準備金呢就試買啦。如果你配合埋我睇過埋三月個市應該會有調整嘅話，咁就等低啲先買內銀囉。 好啦，咁差唔多啦時間，咁最後報返啲價格。歐羅 1.3723, 磅 1.5102,yen 88.61, 瑞士法郎 1.0662, 加士 1.0279, 澳洲指 9080, 紐西蘭指 69.43, 歐羅磅 9086, 另外道指 10,460 升了54點，金方面 1,142 美金升了 8.7, 油價 80.85, 最後美匯指數80195。 你讲起揿错掣，嗰日嗰个榜可能已经系揿错掣，咁四百几点。 好啦，咁啊，今晚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